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会见前来参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就职仪式的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阁下并进行了交谈。金永南同志向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总统阁下郑重地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问候。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总统对此深表谢意，并嘱托金永南同志向尊敬的金正恩阁下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他说，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伟大的金日成主席阁下提供无私的支援。津巴布韦之所以在争取独立后数十年来受到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也坚决捍卫主权，是因为学习朝鲜的榜样。他强调，在尊敬的金正恩阁下的英明领导下，朝鲜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拥有一种强大的遏制力，能够战胜那企图称霸世界的美国，对此予以高度评价。金永南同志还会见前来拜访的古巴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乌里塞斯·罗塞莱斯·德尔托罗，并进行了交谈。乌里塞斯·罗塞莱斯·德尔托罗副主席嘱托金永南同志向尊敬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转达古巴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和古巴人民的亲切问候。他表示相信，在尊敬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老练的领导下，朝鲜人民会推动由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开创和加以发展的革命事业顺利前进。他说，古巴坚决反对美国的对朝制裁和施压，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等旨在加强国防力量、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正等措施。他对朝鲜人民始终声援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深表感谢和强调，今后也将扩大并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此外，金永南同志先后会见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副总理、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议长、喀麦隆共和国议会参议院议长、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特使、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